第十八集，难搞的女学员。攀岩馆里，秦维航盘膝坐在地上，低头看着手机，手机上是安宁回他的那句： 星期天我一定来。 秦维航搞不懂为什么要单独回他，搞得跟在做保证似的。秦维航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条信息。知道了，好，不来也没事儿。其实我也没很在意你来不来，怎么回都怪怪的，索性就不回了。反正学霸可以泡图书馆，他也可以泡攀岩馆，彼此彼此。身前走过一个人影，影子挡下来是攀岩馆的于老板。他低头瞄了一眼秦维航， 你都有朋友了，还玩起微信群了？ 什么意思啊？ 这么敏感干什么？ 我也认识不少岩友。 得了吧，你在我们这群人里就够毒的了，你绳子都不想要，要狗屁的岩友啊！ 攀岩馆很大，最高的人造岩壁高近15米，但更多的是3-5米高的抱石墙。这时候了，还有人在练习，独享深夜的好时光。扎着长马尾的女生正在矮墙上做抱石训练。这块墙上的岩点和抱石都钉得比较密，方便初学者。女孩爬得并不高，动作透出点笨拙感，一看就是新手。刷手机前，秦维航还看见他抱在那块黄色的抱石上，这会儿一看他还在那儿。女孩右上方有一个比较难的点，离得挺远，还是个 open 点，算是这面墙上最大的难点。原来是那个地方过不去啊，秦维航心想。他也没支招，只是放空般看着。 教练，这要怎么上去？八竿子都打不到。 别喊了，他都没看你，他玩手机呢。 秦维航，你干嘛不看我？我是没给你钱吗？ 我不可能每分每秒看着你做训练。 被秦维航怼的女孩是于染的侄女，她现在正趴在攀岩墙上，动作有点悬，也不太敢回头瞪她，只能抱怨着。 要不是看你长得帅，技术好，老娘才不给你这个钱呢。哎呀，这怎么过去啊？就算我跳上去抓，那个 open 点也根本抓不到。 你不要总用手，用脚，试下空手倒踢，在你右侧那个点你应该能踢到，然后再抓那个 open 点。 你是不是眼瞎呀？我没你那么长的腿啊，这个高度和距离我怎么可能够得到啊？ 你 dyno 一下就过去了。 唐子打量右侧上方那两个支点，这要是平地上，小孩也敢跳过去，但是在垂直的岩壁上就是另一回事。秦维航要他动态过去，然后脚踏住下方那块只够哥哥脚尖的支点，手还要同时抓住上方的 open 点。所谓 open 点，就是根本没有让你手指抓住的地方，只是一块平滑的凸起。这个动作如果能完成，想必够帅够飒，但他只是个新手。 我摔下来怎么办？ 还不到5米，摔下来就摔下来。 你说的是人话？ 你中气这么足，有的是力气 dyno。 我要是摔下来了，你请我吃饭。 你 dyno 过去我请你吃饭？ 哼，你就知道我跳不过去才这么说的吧。不，我摔下来你请我吃。哎，行不行？你干脆一点，是不是男人呢？ 好吧，你掉垫子上了我请你吃饭。 你自己说的。 徐冉站一旁都没眼看，心说：你怪人家秦维航不懂怜香惜玉，你瞧瞧你对帅哥那饥渴劲儿，哪里该有个相遇应有的样子。他认定唐子一定会想尽办法摔下。看唐子在那儿放低重心准备 dyno， 还想您省省吧，别磨洋工了，却没想到唐子真的起跳了，还真给他跳过去了。可能因为做好了摔下来的心理准备，动作反而更放得开了，靠着本能双手一阵乱抱才稳住。动作瞧着是有点滑稽，但这对攀岩新手来说真的是个壮举啊。唐子动态过去后开心极了，俨然比秦维航请他吃了饭还开心。于然也松了口气。 不是，你也没这么想跟他吃饭。 哎，可惜了可惜了，姐姐我也没有泡他的命啊。 其实还是有点亏的，于染心想。 因为唐子决定呆诺后，秦威航就不动声色起身走到了他的下方保护他。他要是真的摔下来了，秦威航肯定会抱住他。虽然抱住他是为了不请他吃饭，唐子从报石墙上下来后，瞧着他眼前的秦威航，仿佛又有点亏似的，边揉手臂边抱怨起来。 哎，别的教练吧都会跟学员讲路线要怎么走，你这个教练收钱收的可真轻松啊。 我老师就是这么教我的。 那你老师八成也是个诈骗犯。 什么？ 哎呀，你这个钱啊还是花的物超所值的，他教小孩子也是这个价钱，教你比教小孩子费力多了，你这样还可以泡帅哥呢。 你闭嘴，老娘泡的他什么了？还不是你把我忽悠来学这个的。我怎么有你这么不靠谱的舅舅，把自己侄女的钱骗给一个外人？我要和我妈告你。 嘿，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是你自己看了他的照片让我介绍他给你认识的。 我是想让你介绍他给我认识，不是让他赚我的钱。 那是你自己没表达清楚吗，侄女儿？ 这还要怎么表达清楚啊？我看到一张帅哥的照片让你介绍的意思是我想当帅哥的客户给他送钱嘛。你这个为老不尊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家伙，我要跟你姐姐告你。 秦维航坐在报石殿旁的椅子上，弓着背抬头看这对旧侄女互怼，觉得他们好吵，像河里的鸭子。噪音冲破他的阈值后，他拿起椅子上的耳机挂上了。后来唐子接到朋友电话，换好衣服走出来，临走前问坐在远处的秦维航： 哎，秦大帅哥，你跟我合个影行不？ 秦维航挂着那副红黑色的耳机，低头闭着眼，显然没听见他在说什么。唐子走到他的面前，秦维航就这么低着头，双手抱在胸前。他低头时脸部的线条简直杀人般好看，坚挺的鼻梁如同雕塑一般，但双手抱在胸前，一身宽松的黑色纯色 T 恤被收紧在他肩膀和胸口，那感觉又有种不动如山的压迫感。唐子本来想摘了他的耳机，顿时有点不敢，就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肩膀。秦威航被戳得抬起头，手还这么抱着，以眼神问他有何贵干。对，就是有何贵干这四个字，这人的眼神他第一次见面时就领教了，巨傲得不得了。他想了下才想起有什么事儿，讨好地笑着在他旁边坐下。 咱们合个影吧，帅哥。 秦威航看他这么殷勤地贴着自己坐下，手里举着手机，目的不言自明。他很是不解，为什么之前骂他骂成这样，现在又来找他合影。 那你给我的钱里包合影了吗？ 你他妈真是个金钱的奴隶。 秦威航觉得女孩的唾沫星子都喷到他的脸上了，好像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也不是非得这么不近人情，主要是唐子压根没有一点女生的样，经常爆粗口骂他，搞得他生出了逆反心理，不能骂他只能如此对待，勉强算没吃亏。但唐子这会儿坐到他旁边，毕竟小小的一只，头从他肩侧探出来的样子让他想到了一个人，但他还是放下环抱的手臂和翘起的二郎腿，耳机拉下来挂在脖子上。 合吧。 来吧。 唐子立马又笑逐颜开，举起手机，秦维航朝他坐近了一点，抬头面无表情地看向镜头。唐子找了很久的角度，觉得不管怎么找，自己的颜值都全方位被秦维航踩下去，真是气个秀。 快点， 我发朋友圈了，你不介意啊？ 你朋友圈里又没我。 秦威航，活该你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 他怎么可能找不到呢？只是他想不想找的问题。 那可不一定，我看他就是孤独终老的命。 唐子声音又尖又厉，秦威航其实都听见了。孤独终老吗？他心想，很好，很酷，适合我。